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68集。这么多年我还是只喜欢你，五。挤压着的云层终于承受不住重量，豆大的雨点向下砸，跟水泥地碰撞，发出巨大的声响，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模糊了起来。又湿又冷的空气向里弥散，让人清醒，却又让人忍不住的失神。在这熟悉的环境里，恍惚间温以凡有一种回到从前的感觉。他看向对面空荡荡的座椅，仿若能隔着时光看到年少时沉默地坐在自己对面的桑野，那个从初见开始就骄傲的像是绝不会低头，活得肆意妄为的少年，却在最后见面的那一次轻声问他，我也没那么差吧，甚至将自己的行为都归于最令人难堪的惨字。这么多年温以凡好像从未为自己争取过什么，他总是缩在自己的保护壳里，活得循规蹈矩，不与人争执，也不对任何人抱有过重的感情。就连对桑岩，他似乎都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，尽量做到不过界，尽量让自己能够全身而退，只敢慢慢地朝他放钩子，等着他咬住饵，亲自送上门来。可此时此刻，温以凡突然一点都不想把主动权放在桑岩那边。他不想让桑岩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付出的那个人。他不想让桑岩在说过那样的话后，如今还是要因为他而再度低下自己的头颅。面恰好在这个时候送了上来，老板露出熟悉的笑脸。 快吃吧，我这老头呢还有点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手艺都多少年了没有任何变化，难得你还能回来捧场。 好，温以凡应了声好。老板一边絮絮叨叨一边回到收银台的位置。 哎，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啊，怪冷的。 温以凡垂眼盯着面前热腾腾的面，雾气袭来，眼睛莫名有点发热。他用力眨了一下眼，鼓起勇气拿起手机给桑岩打了个电话。听着那头的嘟嘟声，温以凡的脑子有点发空，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说点什么。响了三声，那头就接了起来，似乎是在睡觉。桑莹声音有点沙哑，带着一点被人吵醒的不耐烦。 说。 桑莹。温以凡轻声喊他。他静了几秒，似乎是清醒了一些。 怎么了？ 尽管答案好像已经很明确了，但他依然恐惧，依然担心未知的事情。他有非常多的顾虑。真的就是自己的错觉，怕桑岩喜欢的只是高中时的那个自己，怕他还会介意自己曾经给他带来的伤害，怕在一起之后桑岩会突然发现他其实也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。可这一刻温以凡想跟他摊牌，想清晰地告诉他，想让他觉得他并不是永远只是单方面付出的那一个，那个能多次跨越一个城市，独自坐上一个小时的高铁，只为来见他一面的少年。他的那些行为都不是他想象中的馋。他其实也把那些时候都当成宝藏一样的珍藏着，只是从来不敢回想，也从来不敢再提起。在这一瞬，温以凡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 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啊？ 你说 如果我追你的话，你可以考虑考虑。 温以凡停了一下，压着声音里的颤抖，一字一句地说完。 这话一落，那头像是消了音，一切静止下来，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。 我就是想提前跟你说说这个情况。那你先考虑一下。 温以凡紧张的有点说不出话，他不知道桑延会怎么答复，努力的把剩下的话说完。说完了，也不等他回复，温以凡便匆匆挂断了电话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温以凡盯着被他放在桌上的手机，那里没有再有任何动静，像是以此给了他答复。温以凡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自己现在的心情。良久，温以凡垂眼，温吞地吃起面，味道确实跟从前没有任何区别，汤底很淡，面也一点嚼劲都没有，非常一般。他不太饿，却还是慢慢地把所有的面都吃完。外头的天渐渐暗了下来，雨势依然很大，没有半点要停下的趋势。温以凡放下筷子，看着外头，模样安安静静的。察觉到他的目光，老板主动提出来： 小同学，我给你把伞吧，这雨看着呀，短时间也不会停的。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再来，到时候再还我就行了。 温以凡摇头笑道： 我想再坐会儿。 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，温以凡想，所以他想再看看这个地方，希望能够记得久一点，希望他到老的时候都依然记得曾经有个这么珍贵的地方。原来在那段那么透不过气的时光里，还有这么一个能让他偷闲的地方。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，注意到外头的雨声渐小，温以凡慢慢地回过神。他没有再继续待下去，收拾好东西，正打算起身跟老板道别离开的时候，门口传来了动静。温以凡顺势望去，神色一愣，视野所及之处只剩下突如其来的桑延的身影。他穿着纯黑的挡风外套，领子稍微挡住下颌，手上拿着一把透明的伞，肩上稍稍被打湿了些。进门之后，桑延也不往别的地方看，直接对上了温以凡的视线。这一刻，一切都像放慢了下来，像是进入了老电影里。狭小的面馆，多年保持着同样的模样，显得破败又怀旧。店里电视机放着不知名的港剧，看着年代感很强，背景音乐混杂着雨声。男人的背后还是那大片的雨点，迷迷蒙蒙的。他穿过那些赶来，看着像个风尘仆仆的终于找到了归处的旅人。老板在这个时候出了声： 帅哥，你要吃点什么？ 似是也还记得这老板，桑延抬起眼笑了。他用着跟从前一样的称呼礼貌道： 下次吧，大爷，我这回是来接人的。呀，是你啊。 老板抬起了头。桑延颔首： 我刚看着小同学自己一个人来，还以为你俩不联系了。 说着，老板往他们两个身上看。 真好啊。 仿若想起了从前，老板感叹了一句： 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在一起啊？ 听到这话，温以凡的手指有些僵。桑延却什么也没有解释，只点了点头。 我们先走了， 下回来北隅会再来光顾您的生意的。过来。 他看向温以凡，朝他伸手。温以凡站起身，往他的方向走。 你怎么来了？ 桑延垂眼盯着他的模样。 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在高铁上。 哦。 温以凡哦了一声，桑延把伞打开，随意道：“ 走吧。” 温以凡也进了伞下。因为刚刚的电话，这会儿跟他待在一起，他有点尴尬，主动找话说：“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 来北隅，习惯来这儿了。 桑延说道。两人出了店，顺着街道往前走。这座城市落后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再往前，就是两人走过多次的小巷。往另一个方向走，就是桑延每次来以及每次走时等公交车的公交站。两人沉默着往前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桑延的脚步忽地停了下来，温以凡随之停下。周围是铺天盖地的雨声，重重地拍打着伞面，几乎要盖过所有的声音。雨点落到地上的水洼里，开出一朵又一朵只绽放一瞬间的小花。这盛大的雨幕像是一个巨大的保护罩，将他们两个与世界隔绝开来。桑延低眼看他，忽地喊道：“ 温霜降。” 听到这个称呼，温以凡的心重重一跳，猝不及防地抬起了眼。 啊， 我呢，一直觉得这种话特别矫情，只说一个字，都觉得丢人。但这辈子，我总得说一次。 桑延眸色沉沉，似乎比这深不见底的夜色还要悠长。 啊！ 温以凡讷讷地看着他， 还没发现啊？ 桑延稍稍弯下腰来，距离与他渐渐拉近，眉眼间的少年气一如当年。 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只喜欢你。 他的话顺着这七零八落的雨点用力向下砸，仿若也砸在了温以凡的心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